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96集， AI 端着果盘进门。 主人，水果切好了。 他有程序设计，负责家庭琐事，一看这个窗帘，果盘一放，跑过去按了开关，于是又是一声轻响，窗帘缓缓地又开了。罪魁祸首完全不懂看人类的脸色。 主人，需要我陪你们吗？ 不用，出去。 AI 属于善解人意的类型，品了品他这个语气。 你有点不高兴，为什么？ 你听错了。 AI 接受了他的说法，颠颠地走了。房门一关，卧室一片安静。江晨面无表情往外走。 我去下面转转。 方景行在他开门前按住门，从身后把人罩在怀里。二人一时都没动，屋里再次安静。两秒后，方景行低下头，在他后颈轻轻印了一个吻。江晨睫毛微颤，松开了握在门把上的手。阴着天，窗帘遮得严严实实，只在床头亮着一盏灯。明明是温柔的光线，却仿佛能烤人似的。江晨热得难受，用力抓了一下床单。方景行一眼扫见，伸手握住，放在唇边亲了一下。他抬头对上江晨有些发红的眼角，自制力彻底崩盘，迎着对方的目光凑近，狠狠吻住了他。不知过去多久，卧室才重新安静。方景行手臂一捞，把人揉进怀里，大脑有短暂的空白，紧接着某些片段像过电影一般在脑海里转了一遍，不再冷淡的神色，从喉咙逼出的声音，发红滴血的泪痣和脆弱时攀上来的手。方景行眸色渐深，心跳再次起来了，他又把人往怀里带了带。宝贝儿，爱你。这声音像被什么禁过似的，温润中带着性感的沙哑。江晨整个人麻了一半，下意识侧头躲开。躲什么？江晨没搭理，不过静了几秒之后，他又挪了回去。这联盟男神虽说在床上不像平时那么温文尔雅，但依然很照顾人，他也不算难受。方景行笑着抱好他。睡觉还是洗澡啊？ 睡觉。 方景行关灯陪着他，很快也有了睡意。两个人睡到将近中午才起床洗澡。方景行把早就为他准备的睡衣拿出来给他，在卧室等到 AI 喊他们吃饭，牵着他的手下了楼。他昨晚已通知大厨，厨师做完饭就走了，餐厅里只有他们和一个忙着端菜盛饭的 AI。 江晨看了一眼， 他有名字吗？ 有，叫小薛。 啊， 没喊你。 他对江晨补充说明。 大外甥气的。 哦。 江晨哦了声，对单身狗机器人很好奇。 和保姆机器人有什么不同啊？ 我们会和人聊感情话题，是单身狗们的小棉袄。 江晨便看向方景行。 和你的小棉袄聊过吗？ 没有。 他还会干嘛？ 会点才艺。他见 AI 端完饭了，便示意他弹琴。AI 颠颠地走到钢琴前，给他们弹了一首曲子。悠扬琴音传出来，江晨听得很满意。饭后，二人散步消食，慢慢转到书房。这次没有只在门口扫视一圈，进去看了看。望见他放在桌上的键盘，伸手敲了敲。那手指白皙修长，是一双能接广告的手。方景行的手也被粉丝吹过，不过此刻完全没心思对比。垂眼看着他敲着键盘的手，满脑子都是他抓床单的画面。他实在没忍住，伸手抓了过来。江晨看向他，见他轻轻吻了吻指尖，二人的目光撞上，瞬间都被拉进了某个场景里。食髓知味，方景行的眸色一暗，把人拉进了怀里。缠绵的吻持续了很久，久到两个人的呼吸都有些不畅才分开。方景行一向温柔的双眼深邃极了，定定地看着他，只装得下他一个人。江晨顿时觉得这联盟男神太妖孽了。方景行把人往怀里按了一下，在他耳边询问： 宝贝儿。 江晨心头一跳， 回房。 回房的结果就是两个人又躺了一个下午。方景行看一眼时间，4:30， 别回去了吧。 不。 然而倔强没用，等他们起来，外面下了大雪。江晨沉默几秒，扭头盯住某人，想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，毕竟某人不是第一天干这种事儿了。比如特意挑个大雨天去看他，为了能在研究院多待一会儿什么的。方景行能看懂他的意思，很冤枉。 我是今早才知道有雪的，天气预报也没说会下这么大，街上应该积不了雪，现在走啊。 江晨想了想，不准备走了，给老爸发了信息，同时提醒他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方景行见状，便也联系大厨，示意他明天中午再回来。江晨刚关上手机，就看见了这一幕。 你不会做饭吗？ 嗯，你呢？ 会煎蛋和煮方便面。 他觉得方景行这里肯定没泡面，下雪天也不太好麻烦外卖小哥。 晚饭吃什么？你的小棉袄会吗？ 会，但一直没怎么让他做过，口味是初始设定，可能一般。 行。 方景行说完那句，就看见了大厨发回的信息。见师傅说砂锅里的汤能加点水再煮，觉得挺简单，不知为何生出一种给自家封饮食做饭的冲动，便下楼和大厨开了视频，打算在对方的远程指导下做一桌菜。一个半小时后， AI 把自己炒好的两盘菜放在了桌上，桌上除了这两盘，就只有一盘江晨煎的蛋。方队顺风顺水了这么多年，终于遇上了难题，炒的菜没一个能吃的。不过联盟男神向来绷得住，仍端着平时优雅的姿态，尝了尝煎蛋，毫不吝啬地夸道： 真好吃。 不就是煎蛋吗？ 那也好吃。 吃你的饭。 方景晴笑着给他夹菜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鸭子中午有人喂吗？ 给保姆机器人设了命令。 方景晴点头。和和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后，拉着人上楼回房。江晨今天是带着设备来的，连上他家的网进了游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